FM 969，听资讯。 北京市统计局、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水务局联合发布了2016年北京市能耗水耗的公报，显示2016年北京在经济平稳增长的同时，节能降耗取得了显著成效。按2015年的可比价格计算，2016年万元 GDP 能耗0.2835吨标煤，同比下降了4.79%，为全国的最低水平。房源的 GDP 水耗为15.8立方米，下降了4.79%。经典九六九，责令带你听资讯。7月31号后，位于北京市丰台区西三环路立泽桥东北侧的立泽长途汽车客运站将终止运营。在该站运营的110条客运班线和367辆省级班车，于7月26号的零时起陆续牵引至。 You make me feel so good. 我是你的

轻呼吸，慢生活。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自在生活。 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静呼吸，慢生活。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自在生活。 你虽美丽，想必是太遥远。 流转在跳与笑之间，触动倔强的容颜。 九六九经典音乐，自在生活。 说不远，可不可今天准许这心以后亦让我跟你再继续狂恋。 呼吸慢生活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自在生活。